黑夜干了这份深情，难舍难了，曾经拥有天荒地老，我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，这一份情永远难了，原来伤还能再度拥抱。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，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。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，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。干了这份深情，难舍难了，曾经拥有把天荒与地老，我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，这一份情永远难了，原来生还能再度拥抱。我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，怎样面对面对一切我不知道。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，为何你拨动我心跳，我爱。